海无量倒下，方玉的视角在这一瞬天旋地转，紧接着他所看到的就是密布的拳脚，是韩文清和宋其英的拳法家都已经猛追过来攻击。生命飞快下降，即使是沐浴成风的重火力也不能阻止这一切。霸图三位拳系在轰隆的炮火中进行强攻。 他们身上时不时闪出白光，张新杰的时布传正在全力以赴地工作着。霸图战队就是这样，小到哪怕是一颗螺丝钉，都在竭尽所能地贡献着自己的力量。相比之下，布置得很有层次，角色一个一个闪出来给予霸图施压的星星，显得是那么的渺小脆弱。霸图就像是一架坚不可摧的战争机器。 轰隆隆的就要将星星一点一点的碾碎。圈套、陷阱、伏击，这些通通都不重要。张新杰这个一度被认为和霸图风格并不太融洽的选手，当他将他的特点真正镶入霸图后，大家发现霸图就好像是完成了最后一块拼图一般。这样一只豪迈却又不失谨慎的霸图。 看起来更坚强、更可靠， 霸图战队一直所在追求的无坚不摧的战斗力，大概也不过如此了吧。就连观众都感觉到了一丝颤抖，这样的霸图还能有什么方法去击破？方睿的海无量只是他们要碾碎的第一步，在之后呢？君莫笑、沐雨成风，还是即将赶到的韩嫣柔和媚光？ 在战斗力如此爆棚的霸图面前，星星居然还摆出了无治疗的阵容。转播的视角时不时的向韩嫣柔和媚光这段切换着，他们两人接下来的表现似乎就将为这场比赛带来最终的定论。就凭这两人，两个新秀能撼动此时这个无坚不摧的霸图？ 几乎没有人对这二人抱有这样的信心。展现在大家面前的霸图实在太强大，周密的配合，高效的运作，破绽，哪有这种东西啊？停！星星的频道里突然跳出消息，消息来自于叶修。唐柔和罗辑两个看到消息的一瞬，就停止了角色的移动。放弃了吗？已经不想再对眼下的局面做什么挣扎了吗？ 那个屡屡在危机中创造奇迹的叶修，今次也无可奈何了吗？唐柔和罗辑两人已停，局面已经不可能再来任何支援。苏沐橙的沐浴成风也在此时突然转火，急攻向了百花缭乱。沐浴成风集中攻击百花缭乱，那就是要掩护君莫笑撤退的节奏。重火立下，张家乐的百花光影果然也出现了一些紊乱。 君莫笑立即趁隙闪出了空档。攀山壁，没有。君莫笑身形一拧，一记弧光闪，光亮带着人，竟是朝着那边打成一团的四位格斗系冲去。叶修是想单枪匹马救出方睿的海无量，还没放弃，那又为什么要叫停支援？所有人这一瞬间都茫然。 就连职业群里的职业选手们，一时间也都没人看出这意图。技能移动的君莫笑身形快似闪电，但是这一抹弧光闪竟然没能走到尽头，只过三分之二的距离，一道人影就赫然横在了他的身前。叮！撞击声中，白光闪耀，时不转，拦上来的居然是时不转。 张新杰的牧师时不转，甩开手中逆光的十字星，对这记弧光闪来了一记攻击招架。可是牧师这种法系职业没多少力量，更不会在装备上找力量。纵然也可以挥动手中武器，像任何职业一样做出最基本的普通攻击，但是他们这物理攻击的判定能有多强，可想而知。牧师的基本攻击完全没可能招架开弧光闪。 但是此时一道白光绽放后，君莫笑的身形竟然真的被阻截了，这记弧光闪竟然被时不转甩出的十字架给敲断了。张新杰的时不转今儿是来了身力量装吗？人们难免会这样想着。 可谁也知道这种想法太没逻辑，牧师不可能就为了基本攻击的判定牺牲其他属性来补力量，绝无可能。那又是什么原因？人们疑惑着，而后就见石不转居然没有就此停下，居然还在挥舞着手中的逆光的十字星，向着君莫笑甩了出去。向来是被用来施法的十字架，此时在石不转的手中竟然像个流星锤，一道道白光荡漾下，一下两下，竟然逼得君莫笑没敢轻易上前。 这是十字军审判？ 到底还是术业有专攻，职业群中有骑士选手瞬间认出了这个技能。 喂，你们的牧师居然还会选用十字军审判啊？ 这人接着又叫道，这种下意识的措辞中用的是你们，这人正是301冬季转会期从欧洲挖来的骑士高手白树。不同环境中培养出来职业选手，在看到自己前所未见的状况后，立即将这种状况当作了是国内职业圈所特有的，因此才有你们的称呼。 嗨，这有什么呀？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就是这么平常了。 黄蜂的田森表示。 是啊是啊， 其他选手纷纷附和着，心里挺有一种满足感，觉得张新杰真是给国内荣耀圈长脸，让这所谓的外来高手大跌眼镜，好像见识一片新天地的感觉真是太棒了。他们倒是忘了白树人家也是有队友的，301的洋葱连忙私聊白树，告诉他别听那帮家伙瞎扯，牧师用十字军审判他们也全都是头回见到。十字军审判这个骑士系的70级大招，攻击伤害虽然是从普通攻击叠加起，但攻击判定上却天然有着提高，而且随着技能的叠加还能一路走高。眼下这第一级虽是成功撞断了君莫笑的湖光闪，但可以看得出因为是牧师而且是一阶技能，得手的挺勉强，这要换是正牌骑士满街十字军审判，第一击碰上湖光闪这样的技能，那直接就给绞杀了。刺客的湖光闪其实是属于判定较弱的技能的，而石不转的十字军审判也就是勉强抵住了这记湖光闪，但跟着连绵的审判就已经上去了。叶修显然也对张新杰竟然选择了这么一个技能有些措手不及，他经验再丰富却也没被牧师抡着十字架劈头盖脸的砸过。就是这么一意外一迟疑，刚甩开的百花缭乱的攻击就已经又追过来了。张家乐这时也不扑什么光影了，很正经的点对点攻击，君莫笑夹在十字军审判和这当剑，当真闹了个手忙脚乱。只是这么片刻间的耽误，叶修顿时觉得那端的海无量和他的距离似乎被拉远了。身处局中的叶修恐怕比任何人都清楚此时的艰难，霸图所焕发出的战斗力让他也有些意外，他也没有想到在这样的一场生死之局中，霸图竟然找到了他们最终的节奏。这已经不是叶修所熟悉的那只霸图，他们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。叶修只好叫停了唐柔和罗吉的支援，他没有办法在这种毫无方向的情况下击破这只霸图，所以他决定先靠自己来试探一下，顺便也看能不能帮助方瑞突围。结果出师不利，张新杰的十步转居然都成了一道拦截，阻挡了他的去路。从正面十字军审判牧师居然选择了这样一个技能，什么用意？就是为了在被敌人迫近的时候可以有一个面对面肉搏的周旋手段吗？不管怎样，这个十字军审判起大作用了。叶修这就好像刚给君莫笑一脚油门下去，速度还没加起来呢就被踩了刹车。 别管我。 就在这时，公共频道里闪出消息，方瑞被敌紧紧围困的他，此时自然就是霸图牵制星星的手段。在这种形势下，霸图不难判断星星的举动，比如叶修的君莫笑这一拧身，张新杰立时意识到他还是想救海无量， 所以才会拦截得如此准确速度。这种牵制利用好了，足以决定一场团队赛的胜负。方瑞此时的表态颇有几分悲壮，他本是星星很重要的左膀右臂，可是此时就像是染了毒一样，继续保留毒素很可能蔓延全身，当机立断，虽会失了一大倚仗，但至少免去了被毒毙的危险。这种情况该当如何取舍，实在是一个大难题，尤其是在这样一场生死大战中。艰难却又容不得犹豫，叶修会怎样抉择？所有人视线都集中在君魔校身上，转播此时若敢将镜头有稍稍一点切走，保证会被观众骂个狗血淋头。君魔校跨前一步，剑光闪，拔刀斩。叶修还是没有放弃，他在进攻，在向前进攻。牧师没有近战手段，唯一一个武器上打制的技能也已经冷却，张新杰的石不转只能用身体来挡，这点牺牲可以承受。剑光劈中了石不转的身形，虽然他再次将十字架甩过来，但没有技能判定，牧师的基本攻击弱到可忽视，更何况拔刀斩的判定可不低。但只这点微不足道的抵抗，至少让石不转争取到了一点点变化。石不转被劈得向后踉跄的程度至少没那么深，君魔校身后的枪弹攻击却是那么的绚烂。张新杰让石不转以身挡箭，就是不想让君魔校跨步就过，因为他的身后还有张家乐的百花缭乱狠狠地盯着。哇！谁想这时剑出后，留在手中的半截千机伞竟然还是可以撑开伞面，但是护了这么一瞬，伞面再收，又一道剑光闪出，比起之前的更加明亮，更加强劲。迎风一刀斩，一道血光，石不转终被展开，君魔校展开了这条通道。